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继 Donald Trump 嘅美国政府咧，系成功咧，可以讲话摧毁咗啊呢个伊朗嘅核设施之外咧，啊又赢多一铺啦。最近就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嘅个会员国咧，喺荷兰海牙嘅高峰会咧，就终于咧系成功争取到北约所有嘅成员国。啊！就承諾喺2035年之前，將各自國內嘅 GDP 大約5%係用於國防支出。咁呢個咧係 Donald Trump 嘅一大勝利嚟嘅。咁而且咧，北約秘書長啊呂特咧接受路透社訪問嘅時候咧，仲話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嘅北約會員國都今後致力於咧係協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嘅入侵，係嘛？確保俄烏一旦達成和平協議或者停火協議咧，就會帶嚟持久的和平。咁啊，呂特咧以北約秘書長嘅身份咧，係強調北約未來嘅方向就係歐洲國家將會承擔更多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嘅責任。不過唔代表美國就不會參與咧，係對烏克蘭咧係軍援，美國仍然咧係會深度參與。包括情報共享和實際的軍事援助，甚至會包括防空系統等項目。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形勢的轉變，因為為什麼過去半年以來 Donald Trump 給全世界的印象就是非常厭惡烏克蘭，以及他急於停火，就不惜犧牲對烏克蘭所有的支持，一度還切斷衛星的情報供應。但現在就形勢完全不同，因為歐洲的北約就已經答應了它這個軍事的防衛是佔本身的 GDP 5%。 一旦答應了這樣，美國就大為滿意，就對烏克蘭是恢復援助。如果這樣就是對普京的形勢非常不利。如果是這樣，對於 Donald Trump 來說，烏克蘭戰爭是否需要即刻結束呢？就反而不是最大的關注，只要是搞定了歐盟國家各自是承擔5%的軍費，就可以令到美國省很多錢，是退出或者是抽出對歐洲這個地區的防衛的負擔，然後將那個注意力就轉向印太。那呂特就說過去幾個月他在華盛頓討論這個議題，多年以来美国一直说必须更加尊重于亚洲地区。现在欧洲各国就逐步承担更大的责任。但美国亦都强调不能够令欧洲出现任何军事能力的缺口。而泽连斯基那里亦都是在这个北约的峰会那里有出席。他就跟 Donald Trump 是个人会谈。他是要求是美国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的飛彈，這個愛國者的飛彈是不是免費給一定是給錢呢？這個未知，但是 Donald Trump 已經鬆口說表示考慮。這個這樣就是整個形勢的改觀了，因為 Donald Trump 已經給了幾個月是給這個俄羅斯停火協議，俄羅斯那裡不為所動。既然是這樣，敬酒不飲就飲罰酒。我們以前都說過，如果普京不停戰的話，對他都沒有運行，因為一路拖下去是消耗。普京口口聲聲說這場仗自己贏緊，形勢大好，但不見得他現在在這個烏克蘭又有任何可以看到的軍事的優勢。他如果是要贏，就應該兵臨城下，一路推到下去基輔，就逼到澤連斯基在基輔那裡是簽著投降書。但其實這一天就遙不可及。現在歐洲如果增加軍費到 5%， 逐步實施是為期10年，所以看到現在整個世界形勢是一個真正的改觀，是不是白先 生？沒錯，今次北約的峰會我相信又令到那些反侵人士、左膠、左獨的人 又悲痛了一个晚上，因为呢看看这幅相，这幅相很重要。这个北约峰会被誉为是冷战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北约峰会。为什么呢？因为正如陶先生所说，之前呢 Donald Trump 对北约很多的不满，譬如盟国的那个军费的负担，甚至呢他们的很多的立场啊、分歧啊等等。咁摆出一个呢同北约呢好似要分庭抗礼嘅姿态，甚至如果真係一旦发生战争呢，美国可能抽身事外啊 ,American First, 跟住呢就唔再参与呢啲咁嘅防务。但係今次呢 ,Donald Trump 用行动啊呢幅相里面呢就同佢所有嘅盟友北约嘅成员国呢一起合照。呢张相呢对于世界和平呢係一个好重要嘅符号。话俾所有人知呢，其实美国同北约呢係嗰、那個防衛條款五 Article 5咧，就即係如果一旦遭受攻擊咧，就會大家攻守同盟，係依個就係力挺啊 Donald Trump。所以咧，今次咧，除咗對普京嚟講咧，係有一個警告嘅意味，令佢知道咧，未來嘅烏克蘭戰爭咧，佢唔會勝利，亦都再打落去咧，只會咧面對北約所有成員國增加咗個軍費之後嘅武器。以俄罗斯一国之力呢是没有办法呢去长期维持下去。而另外伊朗已经呢就冚牌，同埋呢佢一定要进入一个同以色列同埋美国和谈嘅过程。咁剩低嘅就係北韩同埋中国。可以话俾呢两个国家知呢，其实未来嘅世界呢唔再容许佢哋依类咁嘅国家呢去扩张，或者用军事力量去威吓。北约随时会扩展去到亚洲。虽然日本的石破茂就不是很懂得，又没有出席，跟着又谴责 Donald Trump 轰炸这个伊朗，又谴责以色列等等，但是事实上看一个大势的方向，天下归心。这个虽然我不是说很喜欢 Donald Trump 这个人的性格，但是事实上他做了一件在前任譬如说拜登甚至奥巴马年代他都不能够完成的工作，就是将这个自由民主世界的军费呢提升到 5%， 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来的。而且这个数字呢还会我觉得是将来呢还有机会会增加。因为呢美国其实已经启动了它的军事生产啦，无论是造船业啦、炮弹啦，甚至 B-21 的下一代的隐形轰炸机等等啦。这些全部呢不只是鸣枪示警啦，大家吸收了呢二次大战珍珠港的教训之后呢，不再重蹈覆辙，指歌为武。在今次的伊朗的事件里面呢，话俾全世界听，唯有武力呢才能够呢替造世界的和平啦。陶生， 这个呢伊朗方面啊，终于是明确表示，他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在星期三第一次公开承认，在遭受美国空袭之后，伊朗的核设施确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毁。那么变成美国左派和一些前国防部官员声称呢，其实这次轰炸无效，那个呢说法呢就不攻自破。那这个呢是直接呢是由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去讲的。这个是不止现在Donald Trump 直情咧係好得戚咁爆出嚟，係有冇咧？係其實係以色列啊，唔好唔記得，我一早都講過，有冇真正摧毀伊朗嘅嗰個核實力咧？以色列係非常之清楚嘅，係咪啊？就係咧最新嘅情報咧，就係中情局咧透露伊朗嘅核計劃咧係確實遭到咧係嚴重嘅破壞。另外點解啊？亦都咧由以色列嘅特工啊莫薩德啊嘅部門咧，再去次潛入咧，係伊朗咧內部嘅觀察，就發現其實伊朗咧係嚟唔切搬嗰啲咧係核濃縮嘅材料，所以咧其實咧已經摧毀咗好多啦。嗱，摧毀唔係咪曬咧就唔知嗱，但係今次咧以色列嘅特工咧係咁樣爆嗱，所以到底係唔係話摧毀咗伊朗嗰個核彈嗰個勢力咧？最緊張其實係以色列。所以你不信美國好啦，都要信以色列。以色列咧，相信係每一日每一分鐘喺美國轟炸期間咧，都向美國咧係提供最準確嘅情報。所以就算你話有啲核材料係未曾搬得走，但我相信咧，製造核彈嘅設施同埋能力已經出。佢唔好唔記得佢炸死咗總共九個最尖端嘅核能物理學家。嗱，嗰啲係冇受報嘅。 啊，除非炸死咗呢班人之後，啊，中國啊係派原子核物理學家入去伊朗教佢哋做啊，又或者俄羅斯咧，但佢本國咧喺相信喺呢方面咧，嗰啲實力已經玩完。嗱，個玩完咁，伊朗仲有乜嘢本錢同美國鬥落去咧？嗱，所以呢啲情報咧，歐盟啊同埋北約咧肯定收到。就收到咧，覺得而家個形勢係對自己有利，因為如果伊朗嘅核設施報曬廢咧，俄國嘅普京亦都冇符，咁喺呢個骨折眼嗰度咧，如果你唔增加軍費，再向普京施壓要佢停火咧，嚇，仲要等幾時啫？所以有好多咧戰爭啊戰略個時機咧，你要睇全局嘅，係咪啊，鮑生？ 係啊，今次咧，我哋唔需要再斟酌嗰啲細節，譬如話西班牙喺度仲喺度負隅頑抗啊，話俾唔起啊。跟住咧，英國嗰邊咧就話，究竟啲錢會唔會喺納税人嗰度攞出嚟啊？其實都唔重要嘅，重要係盟國達成一致嘅立場，亦都向全世界別展現咗北約維持世界和平嘅決心。咁所以咧喺五國大樓啊，美國國防部長海格斯同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咧，喺26號亦都召開多次嘅記者會，裏邊咧將佢哋轟擊伊朗核設施嘅細節啊，究竟動用了幾多回的穿地彈啦？第一回咧點樣炸開嗰個通風口啦？跟住第二回點樣再轉入去啦？跟住其餘嗰四回點樣喺裏邊爆破啦？巨細無遺地去講。咁當記者仲喺度問來問去，問究竟係咪徹底摧毀嘅時候咧，海格斯終於發火。我都好欣賞呢個咧國防部長，佢直斥其非，佢比 Donald Trump 咧就更加狠辣，就話眼前嗰啲咁嘅媒體啊，指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全部都係假新聞，佢哋咧不斷咧都指喺度咧挑戰或者質疑緊咧國防部或者情報局嘅呢啲咁嘅報告啊，話佢哋咧根本就未能夠摧毀伊朗嘅核武器，咁而且咧佢話咁樣做咧係等於對嗰啲 B-2 轟炸機同飛行員嘅長期的服務和他們的困境裡面的這種侮辱於是乎呢哇下面鴉雀無聲被這個國防部長機關槍一輪這樣亂掃因為呢正如我們之前那集這樣說敵人不是來自外部的現在外部的敵人呢已經銷聲匿跡或者有些真的叫做蓋牌跪低了無論伊朗俄羅斯已經不成大器其他的中國北韓蓋聲都不出聲只是在那裡打嘴炮現在的敵人是來自美國的內部內部就當然是民主黨那些的政客再加上那些左媒的勢力不斷無論 CNN 啊、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這些海格斯開了名的就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呢就不斷挑戰 Donald Trump 的施政啦和他現在做了 的戰爭的結果究竟成不成為事實或者是對伊朗的打擊不斷在質疑所以呢海格斯和 Donald Trump 今次呢都已經完全不客氣對於台下這些的左媒呢就直斥其非所以其實跟著下來呢今次伊朗的和以色列的戰爭和平了之後呢我相信就跟著下來就是要清理這些美國內部的這些左媒的勢力還有壓止他們這些聲音不斷呢每日喺度咧undermine， 即系我叫做喺度破壞咧 Donald Trump 嘅施政。嗱，依啲咧就係而家客觀地喺畫面上面見到依個政治嘅氣氛咧已經完全改變啦。你連到民主黨嗰啲 AOC 啊都已經咧冇咩力噶啦，出到嚟講説話冇人聽噶啦。 咁仲有一段小插曲咧，就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咧喺记者会啊，突然间爆咗一句：而家咧，爹哋咧一定要用强硬嘅语气咧，系令到以色列同埋伊朗咧觉醒。咁突然间咧，系对 Donald Trump 咧系用爹哋，即系父亲啊，系呢个俗称嚟到形容。咁到底系咩意思呢咁 Donald Trump 当然系俾佢咁样擦鞋啊，笑到见牙唔见眼，就话啦啊，佢啊真系吓好孝顺我喎。好鍾意我噃，咁其實呂特咧後來就嗱嗱聲聲明話唔係咁嘅意思。其實呢個意思咧，你叫香港人咧一聽就知噶啦。嗰啲親中愛國咧就話成日而家阿爺啊唔鍾意喎，阿爺而家咧對香港而家個管治狀況唔滿意喎。咁即係呂特啊嘅眼中咧就係 Donald Trump 佢哋嘅阿爺啦。嗱呢個咧係一個絕對啊正面嘅信息，就係咧表示歐盟同埋北約。在 Donald Trump 的權威之下已經全部跪低曾幾何時在短短半年前甚至8年前 Donald Trump 當佢去到歐盟嘅時候，見到咧乜德國總理啊、法國總統啊，個個都對佢面臭臭。而家北約秘書長咁樣講，絕對唔係失言啊，係佢心情大靚，用一個輕鬆啊，係嗰個風格個語氣咧，係氹啊 Donald Trump 咧，係叫佢咧。是令到他開心翻，就即係咧，亦對外咧，包括對俄羅斯同埋某國咧，發出一個訊息：你哋唔好再挑撥離間啦！啊，北約同埋美國咧，而家係團結一致嘅。所以佢呢番説話話，包括美國在內啊，啊嗰個北約咧，整體係會咧全力支持烏克蘭。咁樣嘅話咧，就 Donald Trump 嗰方面咧，個波喺佢嗰處，佢亦都唔會啊。由呢分鐘起，係對呢個澤連斯基咧不假意辭職。之但係仲有好多懸而未決嘅問題。咁到底烏克蘭嗰個咧抗土嘅協議啊簽定係唔簽咧？簽咗未咧？咁你今次咧喺北約咧喺呢個荷蘭咧就 Donald Trump 同澤連斯基兩個人會面咧五十分鐘有冇提到同烏克蘭簽署礦物啊啊嗰個資源啊嗰個攤分啊嗰個協議咧？而家呢件事咧就好似冇咗下文。之但係唔緊要，只要咧繼續啊係向烏克蘭咧係提供軍火同埋武器，尤其係德國。而家德國咧係一定要咧係覺醒，係嘛？嗱，呢幾日咧唔止係呢一個記者會嘅，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咧喺呢個禮拜早期嗰時曾經講過，佢話美國咧係講得啱嘅，係嘛？我哋咧以前咧就聽唔明，而家聽得明啦。佢話對於歐盟嚟講，主要嘅威脅咧係來自中國，而啊德國總理啊呢個默爾茲亦都講過，係嘛？他說美國的立場支持以色列去轟炸這個伊朗亦是正確的。你要想想，沒多久之前整個歐洲都是一種左傾的風氣，對於 Donald Trump 是不假意辭職，對於他是當作是敵人，憎 Donald Trump 是由甚於是仇恨其他啲敵對勢力嘅領袖啦，而家咧一反常態，呂特咧就扮起一副笑面咧，就竟叫佢做老豆，咁你話係咩意思咧？外交就無小事，你估咧就真係啊，係咪講甩咗口咩？係嘛？所以跟住咧，我相信咧，仲會有陸續係有一啲好消息。 呢件小插曲咧，無傷大雅嘅，因為咧之前咧 ，Donald Trump 已經咧將呂特咧。个短信俾佢咧就公开咗上去佢嘅社交媒体里边，咁啊见到咧吕特咧对佢咧当然系称赞啦，咁而其实佢哋头先提到叫爹哋呢度咧，我哋都要理解个上文下理，因为咧 Donald Trump 将伊朗同埋以色列咧比喻为两个打交嘅细路仔，咁吕特先接嗰句所以爹哋咧有啲时候咧就要讲啲重语气嘅说话，佢哋先至肯停落嚟。咁吕特咧当然系有少少擦鞋啊，但系佢唔系当面叫Donald Trump 系爹哋，认自己系细路。只不過係 Donald Trump 譬如以色列同伊朗係兩個細路打交嘅時候咧，佢順水推舟咧，就將 Donald Trump 咧捧一捧，就話佢係爹哋去教訓兩個細路啫，咁啊叫佢哋停手。所以其實件事咧，有啲中國媒體喺度炒作咧，其實係唔重要嘅，反而重要嘅睇到咧就係嗰幅相裏邊咧，即係畫面嘅右邊咧就企開咗嗰個咧就係西班牙嘅首相啊。就桑切斯啊，依個咧就反而係成個北約裏邊嘅其中今次嘅峰會裏邊嘅一個小污點啦，就係因為西班牙咧就唔願意將佢嗰個國防預算提升到5%啦，咁啊甚至咧Donald Trump 咧就唔知開玩笑定認真啊，話會將個關税咧就加 double 咁滯，咁所以咧而家嗱，因為西班牙長期喺個國防預算裏邊咧係墊底嘅，據說只係達到1.24%，咁上次咧。就話去到2%已經係即係有突嘅啦，咁所以而家要佢加到5%咧，西班牙同牙痛咁聲。但你唔意外嘅呢啲南歐國家咧，即係正正係我哋以前中國講嗰啲暖風吹得遊人醉，佢哋對於呢啲國防防務嘅嘢咧係完全不在意嘅。以往就算喺二次大戰裏面意大利嗰啲咁嘅國家嘅表現咧都得啖笑噶啦。咁所以。即係點解佢哋唔願意去俾錢呢？因為啲錢去曬，除咗社會福利啊、享樂啊，或者嗰啲藝術啊嗰啲其他地方之外咧，佢哋係唔願意嘅。而且就算願意俾咗咧，佢哋對於嗰個防務咧都係咧唔係咁認真嘅。因為對於南歐嚟講，個威脅咧遠遠唔及咧，譬如話北歐啊、瑞典啊、挪威啊面對俄羅斯個威脅啊嗰啲咁大。